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出自他1980年同名专辑当中，一首很简单的歌曲。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老歌啊，它的歌词真的是很简单，而且会有不断的重复，可是在这个简单重复当中，就会让你听出一种美，一种宁静，一种安然，一种内心的笃定吧。这是邓丽君在80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那很多人也听过王菲在《非靡靡之音》这张专辑当中翻唱的版本。接下来听到的是王源，年轻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他为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第二季所演唱的《长大以后的世界》。 聚焦在我的面前，要征服考验，也跨越极限，我自己挑选未来的画面，更绝对一点，把心悄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就让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在长大以后的世界，在我身边一样奉献微笑的脸，看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可以放心的蓝天，你的改变。终点会有多遥远，我也看不见，我没有权限，原来快乐还更难一些，是成熟标签，再勇敢一点，我把心跳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身边一样浮现微笑的脸，看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早已放心的蓝天，会发现不思议的改变， 想成为更好的我，年轻人拥抱着这面不反面的我，在肯定的眼中我找到新的理由，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原来可以不同，在这一年长我是我的自我，答案的结藏在我的心中，懵懵懂懂更长大后的我，像被反对的青春有好的书中给我， 渴望改变，在这大以后的世界，在我身边一样浮现微笑的脸，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早已放晴的蓝天，会发现不思议的改变。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王牌对王牌》的时候，都有看到王源在其中这个很出色的这个综艺表现，对吧？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为这个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长大以后的世界》。那其实所表述的也是说，少年时代面对长大之后世界的一份挑战，然后做出自己的抉择，并且呢是全力以赴的向前去拼搏，既渴望改变，也渴望成熟，总之呢是渴望一个更好的自己啊。我想这样的歌曲应该是唱出了很多同龄人的内心独白吧。孙燕姿200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叫做《风筝》。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我也知道天空 剪断了，你知不知道？ 没在有所作为， 只要同情。

最亲密的距离，是拥挤的呼吸，这么多痛都没能够得住心。都说已经过去了，可以微笑面对了，真的吗？真正的世界里有半岛第几次才能等到你？我说着不放弃， 说等，那就是等待呗，等候呗，对吧？但是在严艺丹的歌曲当中，可能这种等待不仅仅是说对结果的一种期盼，而是说感受心平气和和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这是严艺丹在他的同名专辑《等》当中带来的标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这是他在1998年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流沙》。 昨天晚上的事有什么好谈的吗？看就这样吧。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心。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Oh baby， 是我太傻。 我还是会找流沙。 哦，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这样吧，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止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11号上午，市住建委、市工商局、市网信办联合约谈了链家网、我爱我家网、安居客等15家发布房源信息的网站，要求各网站在12号24时前撤下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如包括升值潜力无限、商住两用、学区房、买一层送一层、全款收房等虚假宣传词汇的房源信息。同时，各网站要严格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发布房源必须以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名义发布，不得以个人名义发布，并于12号24时前撤下所有以个人名义发布的房屋销售、房屋租赁的信息。换句话说，对于线上发布房源信息的规定和线下发布房源信息的规定要求是一致的。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领事保护服务平台12号开始试运行。该平台包括时差、汇率、签证、出入境须知等信息，也可查询全球实时发生的安全事件。当境外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北京市官方有关部门可通过平台定位，方便与就近使领馆取得联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诗会乐，绘制幸福。 用最真的心 换你最深的情。如果让你遇见我，而我依然年轻，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如果让我离开你，而你依然平静，只愿你放心，也不要你担心。如果让你离开我，假装我也平静，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时空阻隔，情之长路迢迢，情丝缠绕，其实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的烦恼。本是云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却含着泪水任孤独地飘零。本是属于我的你，痛把人生看尽，却无缘再聚，愿苍天变了心。 在当年是歌坛玉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打造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1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愿苍天变了心》。其实你会发现在流行歌曲当中也会展现这个女性的一些变化，对吧？从可能开始的对爱情的那种依赖，或者说那种在爱情逝去之后的那种自怨自艾那种苦闷，到后来慢慢的会变得说，有些歌曲当中会展现女性的那种独立、那种自主、那种洒脱。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在1988年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大地》。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呢。 历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逼不得已的话别，没说再见。回望昨日在。 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人情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连连，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 做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